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52集，心魔旧事下。白堂有些无力，只好忽略时间，让天尊接着说。 再来份鸡翅膀。 白玉堂扶额，让伙计给上一只烤鸡，让天尊边吃边说，少作怪。天尊扯下一个鸡腿往白玉堂嘴里送，表示不吃就不说。白玉堂无奈地拿着鸡腿看继续跟鸡翅膀奋战的天尊，那意思你倒是说呀。 是这样子。 天尊还没开口，就听得外头扑啦扑啦直响。白玉堂皱眉，走过去打开窗户，妖妖呼一下就挤了进来。天尊伸手摸飞到身边的妖妖的脑袋，数落白玉堂。 你看你宠物竟然不带在身边。 白玉堂又让伙计弄了些鱼来，把妖妖按在一旁让他别捣乱，然后五爷关门关窗确保万无一失了，就坐到天尊对面拿鸡腿指着他。 一口气说完。 听说过一个叫费心的吗？ 仙邪堂堂主费星。 嗯， 仙邪堂是邪山第一堂，费星是曾经当过武林盟主的人，功夫了得，不过后来死在阴侯手里了，据说尸骨无存，这是阴侯最被人诟病的几件事之一。当年杀了费星，整个武林将阴侯形容得十恶不赦，不过也有说是谣传，说人不是阴侯杀的，阴侯杀不了他。 天尊一口酒水喷出来，白玉堂嫌弃地拿帕子擦桌子。天尊一撇嘴，大概有些不忿，放下鸡骨头。天尊一挥手， 费心那三脚猫功夫也就糊弄糊弄那帮江湖人，跟那老鬼怎么比啊？我跟你说，也就是阴侯老鬼啊，现在年纪大了，脾气小了，想当年啊，就跟你和展昭这点年纪的时候，那可邪性了，天底下除了老子，谁敢招惹他呀？ 白玉堂看了看天尊，总觉得天尊怎么说话的调门不太对，于是默默拿起天尊喝的那个酒坛子瞄了一眼，就见酒坛子上写的三杯醉。 师父一直都是喝梨花白的呀，小六子上酒上错了吗？ 转念一想，五爷明白过来了。话说今早他路过太白居的时候，小六子兴冲冲跑出来跟他说店里来好酒了，让他来试试。五爷对酒还是有些兴趣的，不止好喝酒，酒量还好，基本没醉过。昨儿个小六子半道拦住他，跟他说太白居有了新镇店之宝，掌柜的从南边找来了几坛子三杯醉，可凶了，三杯下肚神仙都得醉了。白玉堂当时挺有兴趣的，不过忙着跟展昭进宫，就跟小六子说下次来的时候喝。 难怪刚才小六子眉飞色舞的，感情是这酒。 白玉堂再看天尊，就见他面颊微红，两边嘴角都翘起来了，说话也比平日啰嗦，跟个小孩似的。白玉堂拖着下巴继续给他倒酒。 这么说费星是个沽名钓誉的？ 沽名钓誉嘛，刻薄了点。 天尊又喝了一杯，咂巴咂巴嘴，显然是觉得这酒好喝。白玉堂继续给他倒，边观察他的变化。天尊脸红扑扑的，心情大好的样子。 费心人其实还是不错的，聪明能干啊，也算仗义，当个武林盟主还是合格的。 这么说来，阴侯为什么要杀他？阴侯不像是滥杀无辜的人。 当然了， 天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劲儿，言语中带着点阴侯是自己人的偏心样。这语气平日可听不到，通常天尊都是跟阴侯唱反调，还有互相调侃居多。白玉堂继续给天尊倒了杯酒，趁他喝酒的时候站起来走到窗户边，打开一条窗缝，将自己随身带的金鞘子从竹筒里倒出来放了出去。 之后，五爷回到天尊身边，继续给他倒酒。 难道费星不是影后杀的？ 是啊，老鬼一问心肠，然后就双手一捏，就给捏成灰了，骨灰都没留下，就剩黄豆粒大小的一块黑色的石头。 展昭听了吴一霍的描述，惊讶了。 费心既然不是坏人，那外公为什么要那样子杀他？ 哼，他的确不是坏人，但是他有病。 他脑子有病？ 他神智有问题？ 那时候幻心魔的传说闹得沸沸扬扬，江湖上发生了不少凶案，死了好多人，死状相同，心都被挖走了，而且死的还都是些手无寸铁的普通人，不会武功的农夫，未出阁的姑娘，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。官府花费大量人力调查，江湖上也有各路人马追查，但最终无果而终。渐渐的有流言就说是公主练功需要人心。 有人故意放出流言，这事情跟费心的病有关系？ 费心绝对是疯病，这世上也是无奇不有，他平时挺好的一个人，仁义道德的，可一旦犯病就觉得自己的心坏了。 心坏了？他心脏不好？ 他请了不少郎中看过，都说他很健康，一点病都没有，可费心就是觉得自己的心在一点点的烂掉，心口很痛，而且人也变成坏人。唯一自救的办法就是用另外一颗好的心来换自己那颗。 所以叫换心魔呀？怎么换？ 吃。 白玉堂将空掉的第一个酒坛子放到一旁，打开第二个酒坛子给天尊倒酒。 费心为了治疗自己的疯病，所以杀人吃心，然后栽赃给了英豪。 谁知道是不是他栽赃的呀？反正有什么脏心烂肺的事儿，就往老鬼脑袋上扣呗，他也不理会。 天尊扯了扯衣领子，拿袖子扇上红彤彤的脸，然后大大咧咧的一拍桌子。 英豪那个老鬼啊，就长了张欺负人的脸，生了个呢受气包的性格，不像他们家那小猫崽子，生了张乖巧脸，性格就蔫坏。哎，不过跟你倒是挺配的，他帮忙看着你，省得你个不喜欢说话的被人家欺负。 说着，天尊伸手捏住白玉堂的腮帮子，晃啊晃。白玉堂挑了挑眉，原来天尊喝醉了，不是说胡话，而是说真话的。想了想，白玉堂继续倒酒，想看看再醉一点是什么情况。展昭打了个喷嚏，揉了揉鼻子，继续问吴一霍和红九娘： 费心杀了那么多人，所以外公解决了他？这明明是好事儿，为什么反而要外公背黑锅呀？费心就留了个好名声。 这事儿倒是真的没人知道其中的细节。其实最开始知道有人栽赃自己的时候，公主和以往一样无所谓的，反正都习惯了。 展昭摸胸口，有些心疼。 后来天尊查到真凶原来是费心，于是两人一起调查了一把，发现了费心的怪病。 天尊查到的呀？ 天尊除了忘掉了一些事儿和偶尔犯二之外，正经八百的时候还是很聪明的，而且他比较了解公主的为人。 展昭继续摸胸口，表示欣慰。 公主一开始知道费心的事实也没那么生气，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公主要这么解决了费心。这其中真正的缘由恐怕只有天尊知道。 有空让玉堂问问天尊。 九娘笑了，摸了摸展昭的头。 你也是，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英侯嘛，你问什么他不告诉你啊？ 展昭想了想，倒也是，于是起身去阴侯院子里转了一圈。可奇怪的是，天尊和阴侯都没在。展昭想着不会是一起去吃宵夜了吧，于是转去公孙的院子想找白玉堂。到了半路， 遇上端着个小茶碗跑出来的小四子。展昭一问，小四子说天尊一直没看到，不过殷侯刚才在他们屋外边问几个影卫要那根丝线看，还和赵普在院子里聊了一会儿，后来一只金鞘子飞过来，殷侯就跟着走了，才走一会儿。 金鞘子， 想到这里，展昭突然灵机一动，一跃上了自家的小楼。由于刚刚建成没多久，展昭还有些不适应，上了屋顶一望，整个开封城尽收眼底。展昭再一次感慨，方便呐。四周围一找，展昭一眼看见了到了太白居门口的殷侯。 外公怎么自己跑进太白居去了？ 于是展昭离开了屋顶，飞向太白居。小四子站在院子里仰着脸看着展昭，一会儿飞上半空，一会儿又跟着鹞子似的飞出了开封府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圆滚滚矮墩墩的身材，十分羡慕。 毛毛好轻还能飞，好方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